想哭，啦啦啦呜啦啦啦，今天的冷冷雨在树下无声低语，我设尽头的角度，能知道你情深深冷冷爱着颠覆，哭抱着沦为二十万年的老塞乌，习惯这习惯性 是我最后的温柔。

谁愿意为爱说抱歉。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。

他乡拥所有，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，生死没缘由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 消息。